习惯随时随地将寂寞承受，泪纵使不停流，不可停留，路始终都要走。即使失去爱，梦仍然长久。缘分不可寻求，在歌声里补救。只可惜我自觉无能为力，竟日夜回望，就算多么繁忙，总不能忘。别要让你失望，一心想要你，无论人在何方，仍旧听得见我，旧爱并未遗忘。爱是没名字的歌，留给这世上无名字的你，就算应该忘记，偏不记得忘记。要让来日你想起，曾拥有那段情怀是多细腻，用我歌中每个字亲吻着你。多可惜我自觉无能为力，经日夜回望，就算多么繁忙，总不能忘。别要让你失望，一心想要你，无论人在何方，仍旧听得见我，旧爱并未遗忘。爱是没名字的歌，留给这世上无名字的你，就算应该忘记，偏不记得忘记。要让来日你想起，曾拥有那段情怀是多细腻，用我歌中每个字亲吻着你。世上无名字的你，就算应该忘记，偏不记得忘记。要让来日你想起，曾拥有那段情怀是多细腻，往事是全无痕迹，一段传奇，但偷偷感动你。谁在乎歌声背后曾爱过的你，仍渴望歌中每字都可抱紧你。